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许世伟。今天我们来谈谈架构设计的宏观视角。在信息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由程序驱动的智能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如 iPhone、OPPO 拍照手机，平板电脑如 iPad， 手表如 iWatch， 小天才智能手表，音箱如天猫精灵，汽车如特斯拉等等。这些东西背后是怎么工作的？单就其中的软件系统而言，这些小小的设备上往往运行着成千上万个软件模块，这些模块是如何如此精密的一起协作的？对此，我过去接触过很多的软件开发工程师或者架构师，很多人对这些原理也是一知半解，虽然知其然，但却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学这些有什么用处呢？在我看来，这部分内容恰恰是我们成为架构师很重要的一门基础课。如同造房子有负责搬砖的建筑工人啊，和负责架构设计的建筑师一样，软件系统的开发过程同样需要有程序员啊，他来负责搬砖，和架构师他来负责架构设计。那么作为架构师，我们需要的第一个能力是宏观的全局掌控能力。如果把应用程序比作一座大厦，那么我们作为大厦的架构师，需要把大厦的结构搭建好，让程序员可以把砖填充进去。我们都知道，一个大厦的结构建得是否稳固与地基密不可分，所以我们首先就需要从大厦的地基开始熟悉这座大厦。毕竟你对所依赖的基础架构了解的越全面，做业务架构设计就会越发从容。并且介绍基础架构的知识点并不是让你学会怎么实现它，你只需要懂得他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知道有哪些信息你必须深刻理解，以便能够更好的驾驭他们。我们的整个专栏内容也会从基础架构开始讲起，最后逐步过渡到业务架构，到最终完成一个完整应用程序的设计过程。那么在今天开篇的第一篇，我们需要站在宏观视角，从基础架构开始逐渐来解剖一个应用程序的整体构成。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文章，可以让你对于一个程序的全貌形成完整的认识。那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我们来看看应用程序的基础架构是怎样的。我们想学习一个程序的基础架构，其实就是弄清楚电脑的工作原理以及程序的运行原理。无论是什么样的智能电子设备，手机也好，汽车也罢，它们都可以称为电脑。所有的电脑都可以统一看作由中央处理器加存储加一系列的输入输出设备构成。中央处理器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CPU， 负责按指令执行命令，存储负责保存数据，包括我们要执行的命令也是以数据形式保存在存储中的。每次在打开电脑的电源后，中央处理器都会从存储的某个固定位置处开始读入数据，也就是指令，并且按指令执行命令，执行完一条指令就会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电脑就是这样开始工作了。你可能会说，就这么简单？是的，就这么简单。那这么简单的话，为何电脑能够完成这么多复杂而多样化的工作？这整个过程在我看来主要依赖两点，第一是可编程性。大体来说，中央处理器的指令分为如下几类：计算类，也就是支持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各类数学运算，如加减乘除、sin、cosine 等等。IO 类，从输入输出设备读数据、写数据。指令跳转类，在满足特定条件下跳转到新的当前程序执行位置。虽然 CPU 指令是一个很有限的指令集，但是 CPU 执行的指令序列啊，或者把它叫做程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依赖保存在存储中的数据，由软件工程师或者叫程序员编写的软件来决定。指令序列的可能性是无穷的，这也意味着电脑能够做的事情的可能性也是无穷的。第二，是开放设计的外部设备支持。虽然我们电脑可以连接非常非常多种类的外部设备，比如键盘、打印机、屏幕、汽车马达等等，但 CPU 并不理解这些设备具体有什么样的能力，它只和这些设备交换数据。它能够做的是从某个编号的设备，通常这个设备编号被称为端口，读入一段数据， 或者向设备的端口写入一段数据。例如，当你在键盘上按下了 A 的时候， CPU 可以从键盘连接的端口读到一段数据，通过这段数据来表达你按了 A。可能 CPU 会向打印机连接的端口发送一段数据，来驱动打印机打印特定的文本。还有可能 CPU 会向汽车马达所在的端口发送数据，来驱动马达转动，从而让汽车按照预期来行驶。值得注意的是， CPU 知道的是如何和这些设备交换数据，但是并不理解数据代表什么含义。这些外部设备的厂商在提供设备硬件的同时，往往也需要提供和硬件匹配的软件，来完成和 CPU 的协作，让软件工程师可以轻松使用这些设备。从上面可以看出，电脑的 CPU 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模型，它只读入和写出数据，对数据进行计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往往把电脑也叫做计算机。这是因为 CPU 这个计算机的大脑的确只会做计算。这个基础的设计体系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是冯诺依曼计算机体系。1945年6月，冯诺依曼以关于 EDVAC 的报告草案为题，起草的长达101页的总结报告定义了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他现在也被称为计算机之父。我想看到这里，你应该不难理解他的伟大之处了吧。好了，有了这个基础体系之后，我们就可以编写软件了。当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直接用机器指令编写软件太累，而且这些机器指令像天书一样没人看得懂，没法维护。所以，编程语言加编译器就出现了。编译器负责把我们人类容易理解的语言转换为机器可以理解的机器指令，这样一来就大大解放了编写软件的门槛。在编写软件不是问题时，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多个软件在同一个电脑上怎么共处？多个软件大家往同一个存储地址写数据冲突了怎么办？一起往打印机去发送打印指令怎么办？有的软件可能偷偷搞破坏了怎么办？于是操作系统就出现了。它首先要解决的是软件治理的问题，它要建立安全保护机制，确保你的电脑免受恶意软件侵害。同时，它也要建立软件之间的协作秩序，让大家按照期望的方式进行协作。比如存储你写到了这里，那么我就要写到别处。使用打印机要排队，你打完了，我才能接着去打印。操作系统其次解决的是基础编程接口问题。这些编程接口一方面简化了软件开发，另一方面提供了多软件共存、多任务的环境，实现了软件治理。例如，对于屏幕设备，操作系统需要提供多任务窗口系统，以避免屏幕被多个软件画得乱七八糟。对于键盘输入设备，操作系统引入焦点窗口，以确定键盘输入的事件被正确发送到正确的软件程序。你会发现，今天的我们开发软件的时候，已经处于一些基础的架构设计之中，像冯诺依曼计算机体系，像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这些都是我们开发一个应用程序所依赖的基础架构。基础架构解决的是与业务无关的一些通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无论你具体要做什么样的应用，都需要面对。而且，基础架构通常以独立的软件存在，所以也称为基础软件。例如，我们熟知的 Linux、Nginx、MyCircle、PHP 等这些软件都属于基础软件。这些基础软件极大地降低了应用开发的难度。在今天软件服务化的大趋势下，很多基础软件最终以互联网服务的方式提供，这就是所谓的云计算。讲完了程序的地基，让我们来总览一下程序的完整架构。在越强大的基础架构支撑下，应用程序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就越收敛，我们的开发效率就越高。在我们只需要关注应用程序本身的业务问题如何构建时，我们说自己是在设计应用程序的业务架构，或者叫应用架构。业务架构虽然会因为应用的领域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同业务架构之间仍然会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它们不只遵循相同的架构原则，还可以遵循相同的设计范式。一些设计范式被人们以应用程序框架的方式固化下来，例如在用户交互领域有著名的 MVC 框架，如 JavaScript 语言的 Angular， PHP 语言的 Zend， Python 语言的 Django， 在游戏开发领域有各种游戏引擎，如 JavaScript 语言的 Phaser， C# 语言的 Unity 3D 等等。对于一个服务端应用程序来说，其完整的架构体系大体如下图。如果你在收听本音频，你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对于客户端应用程序来说，和服务端的情况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客户端首先面临的是多样性的挑战，单就操作系统来说， PC 有 Windows、 Mac、 Linux 等数十种，手机也有 Android、 iOS、 Windows Mobile 等等，而设备种类而言就更多了，不只有笔记本、平板电脑，还有手机、手表、汽车，未来只会更加多样化。第一个想消除客户端的多样性，并且跨平台提供统一编程接口的是浏览器。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浏览器主要改变的是软件分发的方式，让软件可以即取即用，无需安装。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底层操作系统对软件的支持同样可以做到即取即用。这方面，苹果在 iOS 上已经在尝试。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如果你一个软件很久没有用了，iPhone 就会把这个软件从本地清理出去，而在你下一次使用它时又自动安装回来。假如软件包足够小，那么这种行为和 Web 应用就毫无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 Web 应用基于的指令不是机器码，而是更高阶的 JavaScript 脚本。 JavaScript 因为指令更高阶，所以程序的尺寸比机器码会有优势。但另一方面来说， JavaScript 是文本指令，表达效率又要比机器码低，但这一点也在发生变化。近年来 WebAssembly 技术开始蓬勃发展， JavaScript 作为浏览器的机器码的地位会被逐步改变，我们前端开发会面临更多的可能性。浏览器的地位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看作操作系统之上的操作系统，一旦某种浏览器流行起来，开发人员都在浏览器上做应用，那必然会导致底层操作系统管道化，这是操作系统厂商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浏览器用户量比较少，那么通过它能够触达的用户量就太少，消除不同底层操作系统差异的价值就不存在，开发人员也就不乐意在上面开发应用。我们知道 PC 的浏览器之战打到今天，基本上就剩下 Chrome、 Internet Explorer、 Safari、 Firefox 等。有趣的是，移动浏览器的战场似乎是从中国开始打起的，这就是微信引发的小程序之战，它本质上是一场浏览器的战争。浏览器是一个基础软件，它能够解决多大的问题依赖于它的市场占有率，但是基于同样的浏览器技术核心也可以构建出跨平台的应用框架。我们看到的 React Native 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走的，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还有人会基于类似 Qt 这样的传统跨平台方案。整体来说，对于一个客户端应用程序来说，其完整的架构体系大体如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对于架构师来说，不仅仅只是想清楚业务应该怎么去做好分解，整个应用从底到最顶端的上层建筑，每一层都需要进行各种决策，先做 iOS 版本还是先做小程序版本，是选择 Java 还是 Go 语言，这些都是架构内容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从计算机是如何工作开始，一起登高鸟瞰，总览了程序完整的架构体系。可能有人看到今天的内容，心里会有些担心，原来架构师要学这么多东西，看来我离成为架构师好远。好消息是，我们就是来打消这个担心的。如果我们把写代码的能力比作武功招式，那么架构能力就好比内功，内功修炼好了，武功招式的运用才能得心应手。而架构能力的提升本质上是对你的知识脉络，也就是你的全身经络的反复梳理与融会贯通的过程。具备架构思维并不难，而且极有必要。不管今天的你是不是团队里的一位架构师，对任何一位程序员来说，具备架构思维将会成为让你脱颖而出的关键。这就像你没有从事云计算行业，但是你仍然需要理解云计算的本质，需要驾驭云计算。你也不必去做出一个浏览器，但是你需要理解他们的思考方式，因为你在深度依赖于他们。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展开谈这个程序架构体系里面的每一个环节，